也是有生命的嘛。你的爱情到底什么价？哥哥多少钱才能够把你拿下？我爱你，你爱我，你同时爱着他，这种三角关系让哥好尴尬。你说你要走，哥的眼泪哗啦啦，是哥不够温柔，还是哥样子太傻？你的眼里到底是他还是宝妈？别把青春当作你幸福的爸妈。你穿上了婚纱，我披上了袈裟，为你剃度头上又多了几道疤。哥也知道你是想爱心成个家，哥也只能够阿弥陀佛祝福你们俩。你穿上了婚纱，我披上了袈裟，可是在念佛从此美女不再纯变卦。我不再留恋什么，管他貌美如花，只想下次投胎做一个大傻瓜。 把那高富帅找，只怪哥哥我赚的实在太少。我的真心你都知道，可我怎么付出你都不要，难道非要有车有房有钞票才能最后陪着你到老？ 你的爱情到底什么价？哥哥多少钱才能够把你拿下？我爱你，你爱我，你同时爱着他，这种三角关系让哥好尴尬。你说你要走，哥的眼泪哗啦啦，是哥不够温柔，还是哥样子太傻？你的眼里到底是他还是宝妈？别把青春当作你幸福的爸妈。你穿上了婚纱，我披上了袈裟，我为你剃度头上又多了几道疤。哥也知道你是想爱心成个家，哥也只能够阿弥陀佛祝福你们俩。你穿上了婚纱，我披上了袈裟，可只在念佛从此美女不再纯变卦。我不再留恋什么，管她貌美如花，只想下次投胎做一个大傻瓜。你穿上了婚纱，我披上了袈裟，为你剃度头上又多了几道疤。哥也知道你是想安心成个家，哥也只能够阿弥陀佛祝福你们俩。你穿上了婚纱，我披上了袈裟，可只在念佛从此美女不再纯变卦。我不再留恋什么，管她貌美如花，可只想下次投胎做一个大傻瓜。